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今天晚上熬一个小夜看国足的比赛了吗？ 今天晚上11点，国足将会在12强赛第二场比赛当中面对小组最强的日本队。很多朋友都说了，天天听你们在这聊球，有个球用啊。 哎，有个球用。今天晚上我们聊的这个球呢，就必须得有用了。 哎，是。 希望呢，国足今天晚上面对本小组最强的一个对手日本队的时候呢，可以让国足的球迷们不要太失望 啊。对啊，说到有个球用呢，还真有个球用。您今天来听我们的节目，这边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当中看到了，这是一个全新的足球啊。这个足球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这官方用球。 嗯， 这是啊，我好不容易下了决心拿出来这个我收藏的一个球。 舍不得呀。 对啊， 抹眼泪儿啊。 可不是嘛。我今天好不容易大方一回，所以 一咬牙一跺脚。 哎，是的，今天听节目有球用啊。咱们来个简单的吧。 嗯， 就猜一猜这场比赛的比分。 哦， 然后猜一猜中国队的进球的人。 嗯，到底是猜比分还是猜进球的人？ 都得满足 啊，都得猜。 这球不能让您这么轻易就得去，因为就一个这个足球啊。 嗯，行，那我们今天等于是有一个这个有奖竞猜的活动，对吧？ 没错。 既要猜对比分，还要猜对进球的人是谁。 是的。 哎，如果都答对了，那这球您就拿回家吧。 啊，对。当然这个球只有一个呀。 嗯嗯。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规则。 规则规则就是，您必须把这个答案发到听听 FM 上边，这个我们可以统计。 嗯， 因为我们听听 FM 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自动生成，所有的聊天都保留了，这个就是证据。您只可以发一次啊，各位。国足和日本的比分，国足比如说3-0战胜日本，国足谁进的球都得写明白了啊，都得满足，错一点点那您这答案就是错误的答案了。 嗯，等于得符合这个两个要求。 哎 啊，比分和人。 对， 哎，都答对了。 是， 如果说我也答对了，他也答对了，好多人都答对了， 哎， 怎么办呢？ 我已经想到了。 嗯， 如果超过一位朋友答对了的话，那就是可以让您到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北京电台的大门口，有约定12点钟，您几位， 嗯， 五个人比如说都得奖了，来吧，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地点，如果您到了的话，然后最简单一个方法， 嗯， 石头剪刀布。就这一个球 啊。这样啊。但是我 对， 那有些朋友比如说工作很忙啊，他没法来怎么办？ 那是弃权了 啊。那就弃权了。 对， 哎，总而言之，先到先得，可以这么理解吗？ 没错。 嗯， 所以大家 这个参与的朋友啊，您把这个比分写明白了、 嗯、 把中国队进球的人都得写明白了啊、 嗯、 如果有任何的错误，那就说明您答案是错的啊。 嗯，是，那是发在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吗？ 对，没错、 嗯、 只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然后呢，大家说输了的这边，蜻蜓仙子说输了可以去跟康乐跟夏萌来合影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啊，这个随时都行。 嗯、啊、嗯，是的， 是。 这样吧，我来这个退一步啊，因为有朋友说这个，如果大家都猜对了啊，那个、 啊、 你就给一个，这给一个球只有一个，但是猜对了怎么办呢？就你要是不想给你就直说哈。哎，确实，要不我也大方点儿。 啊，你也贡献出一个什么你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只要但凡有朋友答对了满足这两项条件哈，我们抽奖的时候呢，抽出来第一位幸运听众可以拿到这个大奖，就是一个康乐私藏的球。 不是，这个不是抽奖的、 嗯、 您得答对了、 啊 都得满足条件之后，谁谁谁中这得奖了。 哦， 这个还是按照原来的这规则吧。 行，那行， 你的那个下一期愿意弄再弄啊。 好好好好， 就以我这规则， 嗯、 然后本活动的解释权归节目组所有，括号就归本人所有，因为这球是我的，我提供出来的。 都听你的。 对，这个当然我可以变啊，万一。我一会儿变个规则，说大家都欠我一个球了。 不行不行，这老变的话，这个 不变。 对呀、 啊， 咱就是打脸了啊。 哎，是，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规则很简单， 嗯、 在听听 FM 上边，您来了，这里边都有显示的，您可以再看一看啊。 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哎， 要是没有人中奖，没有人答对呢？就比如我就猜到比分， 哎、 没猜到是谁进球啊？ 如果没人答对，这个球自动滚入下一场国足对越南队的比赛当中、啊， 自动滚回你的怀抱。 哎，是的，让我再稀罕稀罕几天。我这球，哎呀，特别喜欢这球，绝对正版的 啊！ 2018年世界杯俄罗斯的这个 好 球，我感觉这个球得卖好几百块钱现在啊， 哦、呦 可不是吗？哎， 老贵了啊，老稀罕了。 哎，是，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说国足今晚战日本需要大家的鼓励。 嗯， 也聊一聊， 哎， 您用什么方法鼓励自己和别人呢？ 嗯，是的，我除了猜比分、猜谁进球之外啊，我们今天的话题聊一聊鼓励这个事儿，鼓励自己也鼓励别人。那首先还得要鼓励鼓励国足哈， 没错、啊， 希望国足今天晚上的比赛呢，咱。最好的结果，我认为最好的结果就是拿个一分。 是， 嗯， 鼓励国足有很多的方式。有的朋友说了，用奖金是不是咱们鼓励鼓励？ 哎呀， 这都有 啊，相信他们的奖金不会少。 对，另外用我们球迷的爱来鼓励， 哎， 这肯定是也不缺的， 是 吧？是 的，嗯，由于离得太远了，不是在家门口作战，所以这个。我们现场的欢呼声、呐喊声、加油助威声呢，国足将士们可能是听不见了。但是现在，手机多方便呀，网络多发达呀， 是 随便刷一刷就能够刷到球迷们对于国足的爱了。 是，但是我觉得在众多的鼓励当中，有一个是最最重要的， 嗯， 这就是爱国呀。 哎，没错，国足据说他们现场也就各种布置了一下，因为今天。其实是个主场比赛啊，但是因为这疫情的问题嘛，所以就在那儿，主场也是进行了一番布置，就说大大的五星红旗也是挂在了四周， 没错、 嗯，去营造一个主场的氛围，也时刻提醒国足的将士们，国在心中。 是的，祖国在国足的这个队员们的心中，在比赛当中给他们增加格外的战斗力。所以今天的这一首歌曲第一首，我们选择了一首《精忠报国》。不只是送给听众朋友们，也送给今天晚上11点将要比赛的中国男足的队员们啊！ 加油！ 人非王，人为王造金矿，尘飞扬。 我愿守土不开家，堂堂中华要让四方来和。 这边我是曼联和阿昭都听出来了，这首歌是屠洪高老师的一个经典的歌曲啊，确实是。 是的，我还记得那个 MV 的扮相啊，它是这个一个京剧的一个这么一个桥段在其中的，非常长士气。希望这首歌呢，国足他们在赛前也能够去听一听，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 是，应该在 MV 当中的扮相是岳飞的扮相， 对对对对对， 岳母刺字在这后背上，就是精忠报国呀。 是的，很多朋友还说应该在这个国足开场之前去看一看这些抗日电影，激发一下。 何其百思报家国，人叹气沉入雨水泪烂荡，马蹄难及人被亡，人被亡早惊慌尘飞扬，我愿守土覆盖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和。 好的，我们第一首歌《精忠报国》算是给今天国足的一个大大的鼓励了。 平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大家各自会用什么样的方法鼓励自己和别人呢？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除了给国足将士们加油鼓励之外呢，也想听一听大家和鼓励的故事。 是，这边看到了快乐的小丸子，他说了，想要成功的人必须有这样几个特点，有狼的耐心，等待最好的时机，有鹰的魄力，历尽千辛提高自己的能力，有佛的善心，尽心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还要有草的毅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总之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禀赋来鼓励自己呀。 唐二爷很有意思，他说最多也就是鼓励了，我们这隔山跨水的也够不着呀。我认为今儿能打平，超水平发挥的话，没准能赢啊！当你不看好他们的时候啊，国足就是这样，就会给你带来意外和惊喜。 哎，是的，哎，这边突然出来了一个0-0的比分，哎呦，这个比分如果出现的话，那这个球难度还是比较低了，就肯定会被好多朋友瓜分掉了。所以看到了，这几位挺聪明的朋友，但我觉得好像0-0。国足想守一场平局，这个还真挺难的。 国足想拿一分，但是那边呢是铁定要取三分的啊。对于日本来说呢，现在局面也挺被动的，毕竟第一场比赛输给了阿曼。如果今天再拿一分，或者说不拿分，零分，对于日本来说呢，他们这个舆论压力就倒向他们那边了。据说主教练也是压力山大啊，再不赢球，我回去就下岗了。 是，这日本队那边的球迷这个要求可能比国足这边更高啊，人家每一次世界杯都是稳进的，而且世界杯进入到16强的球队了啊。这边还看到了大金果，他说了，希望国足将士们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不要让对手前进一步。这个是在气势上咱们要压倒对方呀。 9986这位朋友说，祖国在我心中那也得有实力呀，比如说越南那边的乒乓球将士们再喊这样的口号，他们也赢不了国乒吧。还真是啊。我们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拿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争取一个平局也是可以的吧，或者在比赛当中能够有一些亮眼的表现，上佳的表现，值得我们说称道啊什么的，也可以了吧。 倒不是说非得拿下三分，对吧？对于国足来说，今天晚上拿三分，这才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呢。 嗯，当然要鼓励国足啊。 嗯， 赛前咱们把这鸡血都给国足打够了，然后比如比赛不理想的结果之后，那这球迷们，包括这个专家们啊，所谓的专家们，可能各种各样的批评。 对， 但是赛前咱们不要这就开始。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因为比赛嘛，这还没踢呢，大概还有这几个小时啊，四个多小时吧，啊，大概五个多小时，晚上11点的比赛，所以说这个球啊，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又看到了这边爱吃卤煮小馒头，他说了，有些风景，如果你不站在高处，你永远体会不到它的魅力；有些路，如果你不去启程，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多么的美丽。啊，所以时刻的要鼓励自己，对未来会有更多的一种好奇心，也会有更多的一种勇气呀、啊。是的， 嗯、是的。6645也说，比赛需要沉着冷静啊，别上头。李铁知道布置什么，每个球员也知道自己在场上应该做什么，所以现在要对国足说的就是加油吧！啊，用加油来鼓励他们。 哎，是这边可能有朋友刚刚打开电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11点，国足对日本的比赛。康乐这边提供一个2018年世界杯的专用球。那这个球，大家想得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看到啊，啊，这个视频里边可以看到，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博的平台当中，因为我们微博有视频直播嘛，啊，可以看一下这个球长什么样啊， 对， 啊，这个新旧程度怎么样啊？ 啊，反正没用过 的，离它最近嘛，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非常的新啊， 对，很新的这个球，而且这个标什么一看就是100%正版的球啊， 对， 这个球大家想得到的话，可以在听听 FM 上边去竞猜今天晚上日本和中国队这场比赛，比赛的比分您要猜一下，另外。要猜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都是谁进的球，都猜对了的话，您就有机会获奖了。 哎，没错。9290这位朋友呢说，国足怕欧洲和澳大利亚那种身高马大的体格特别强壮的队伍，但是对日本球员咱们起码啊心理上是不怵对方的。 但是客观我给您讲，日本这些球员基本都是旅欧球员，他们的身体对抗能力都是欧洲的联赛的水平，甚至有一些的这个对抗能力比澳大利亚还强，这个不是在危言耸听。所以大家不要再拿老眼光来看日本队，认为日本队啊这个身高啊什么什么的好像对我们是劣势，现在应该说之前的那些我们所谓的优势身体上的，对目前的日本队来讲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了。 嗯，没错。还有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这个朋友也说继续，哎，这个老输什么继续当老输，输三个以上啊，猜测今天可能输三个以上。哎呀，很多朋友从第一场比赛到第二场比赛，这个心情情绪是来了一个180度的大翻转啊。 哎， 我记得上次咱们和澳大利亚打比赛之前，大家还相当一部分的人是有信心的啊。你看到今天7号和日本这场比赛之前，很多朋友都冷静下来了。 对啊，现实总会教会大家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抉择。但是今天呢，不想说这比赛之前就聊得那么的理性，咱们可以感性一些，对国足倾注更多的一种所谓的爱意啊，或者是鼓励啊，因为这支球队确实需要大家的格外的鼓励啊。这比赛赛后总结的事儿，咱们留在赛后，赛前那个基调啊，就是要激昂起来啊。 没错，来，一块儿鼓励鼓励国足。同时呢，今天的话题就是以鼓励为中心的啊。今天晚上国足战日本，需要大家的鼓励。平时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鼓励自己和别人的呢？我们现在听见 FM 聊天室以及微博和微信都是在开通当中的，也希望大家和我们畅所欲言呢。 嗯，我鼓励国足一句， 嗯， 希望国足将士们，你们今天晚上足够的自信，要有我相信的这种感觉啊。 嗯， 我相信一定能进日本队球，我相信一定能够击败对手。 Oh, no. 我相信竞争就能比拼先，在微弱的大殿， 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乐园，我相信国足能来，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I do believe。 哎呀，大家竞猜这个必须得写的全乎一点啊！ 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很难嘛。其实我想一想吧，你说难，是有点难，但是无外乎也就那么几个人，今天能排什么阵型啊？541，还是451？反正我觉得今天在前面的也就一个人吧。 要不然这就来一个343得了，咱来一个痛快点的。 哎呀，我觉得就摆大巴吧，摆大巴最好。 啊，摆大巴，国足这个防守不行啊，摆不起来大巴。 哎呀，大家猜吧啊，我觉得这个反正锋线上今天应该人不多。 对，就是大家想赢球的这个，赢我这球的朋友，您写这个比分写的后边国足谁进的球写到一块儿，别分着写，到时候给您找这答案的时候也找不着了啊。 我相信国足，我相信他们今晚能赢球。如果你要不信，你可以去看球，保证给你一个惊喜。 就看银杏树，他说这歌真给力啊，可不就是吗？这是著名的铁肺杨佩安吧唱的。 是吧？不是张雨生吗？ 啊，不是张雨生， 哦， 这最近的歌。 哦，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清晨没有地平线。 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 啊，这边蜻蜓仙子说了，赶紧加波精，咱们来一个普天同庆，提前庆祝中国队战胜日本队。 哎呦喂， 好嘞， 有点早，有点早啊。 我给您多加几个精啊。 淡定，淡定，加精可以啊，但是大家淡定点。 好，大家想赢得我这个纪念球的朋友啊，可以在听听 FM 上边发国足和日本这场比赛您预测的比分，另外国足谁进球一定得写明白了，差一点这球都不能送给您。 嗯，是的，那我们的话题也是在继续当中，我们今天就说一说鼓励，除了在晚高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咱们给今天晚上国足的将士们加油鼓励之外呢，也希望听到大家平时在生活工作当中啊是如何鼓励自己和鼓励别人的。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在开通当中啊，这个答题环节啊内容呢都是发在这个聊天室里边的啊，另外微博微信也是在开通当中的，大家想聊也都可以通过这三种方法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国足晚上的比赛吧。国足晚上的比赛是在11点，需要大家呢熬一个小夜去关注了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这是第二轮 B 组的比赛。我们今天其实是主场，但是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所以还是在西亚去打比赛。还是老地点，哈里发国际体育场上演。中日两支首轮都落败的球队呢，今天晚上将会相遇，而且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结果哈，将会影响到这个小组的竞争格局。来看一看今天晚上有没有可能会排出什么样的阵型啊？预测一下，没准呢，大家也可以在猜测今天晚上谁进球这个问题上呢，去给大家提供一些灵感。赛前的3天，李铁呢已经针对日本队的特点做了战术部署，分别进行了2次战术演练和1次，这个主场赛事的采场训练。考虑到日本队在传控方面的优势很好，那国足呢这场比赛，估计大概率事件呢不会再贸然抢攻了。 从前方反馈的信息来看，李铁呢没准还会采用442的攻守平衡的阵型去迎战日本队。他对三线阵型距离的保持和球员对比赛的专注度呢是尤其强调的。那国足也通过观看日本首战输给阿曼的那个录像哈，借鉴阿曼队的防守策略，尤其在中场进行更为有效的拦截，不能轻易将后卫线暴露给对手。那至于在进攻端呢，艾克森和武磊的组合没准还会首发，但他们俩之间需要建立更多的呼应接应，而韦世豪和阿兰将会扮演重要的边路的进攻角色。那现在国足32名球员都参加了合练，23人报名名单和最后首发阵容预计会在赛前的6个小时之内敲定。 是，这是国足的一个准备的情况。来看看日本队这边啊，日本队上一场是1-0爆冷输给了阿曼之后呢，全队上下是笼罩在了国内舆论和球迷巨大的指责声当中。他的这个主教练森保一甚至被认定这轮再输球或者平局就会立刻下课，而日本队的门将位置全田修一估计会继续担当主力。后卫方面，首轮打满全场的酒井宏树因为疲劳推出了集训阵容，而刚刚加盟阿森纳的富安健洋是驰援了他们的球队。对国足一战，日本队恐怕会用队长吉田麻也来搭档富安健洋，组成双中卫来抗衡艾克森和武磊的锋线搭档。另外两个边后卫当中呢，日本队有可能会继续使用首战的主力直田直通和长友佑都。中场方面，日本队很有可能会用这个德甲的悍将啊，被誉为德甲防守前三的远藤航来领衔。但是上一场表现不佳的柴崎岳还有伊东纯也有可能会沦为替补的。日本队的这个中场还是相当的富裕的。而在锋线上，日本媒体据说是呼吁森保一改变人选，要重用00后的天才球员久保建英，还有苏超最近状态神勇的古桥亨吾。其中呢，久保建英在东京奥运会是很威风啊，但是在日本国家队还没有取得过进球。另外，火速从法乙征调的尼日利亚血统的规划球员阿道有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替补上场啊。 这么一看的话，他们这个旅欧的球员还真是太多太多了。再来看一看主裁判这方面吧，本轮中日之战主裁和2名助理裁判都是来自巴林。主裁是45岁的巴林人舒克拉拉，他也是中国足球的老熟人了。13赛季呢，广州队首夺亚冠冠军，执法当季亚冠决赛第二回合广州主场和首尔 FC 一战的主裁就是他。此后呢，他还曾经在18赛季、19赛季来到中超执法过。12强赛首轮，日本队的老将长友佑都在比赛当中也是幸运的通过了 VAR， 逃过了一个手球的点球判罚。而这场比赛亚足联派出的第4干员是来自斯里兰卡，视频助理裁判呢则是由阿联酋的裁判团队去担任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目前多哈的气温还是比较干爽的，比赛的晚间呢不会出现雨战，草皮条件呢也是保持一流，因此国足方面呢没有过多担心这个裁判的问题，而是更多的考虑如何把主场通过布置来营造一个更接近主场的氛围。 是， 同时呢也是这么一布置啊，一打扮之后呢，也希望给国足内心带去一定的信心。 没错，看到很多面五星红旗在这个多哈的这个球场当中已经是布置起来了，这个对国足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激励。而此前参加亚冠的国安梯队目前还有11名球员和4名工作人员滞留在外，因为抗体当中指标稍微高一点，可能是他们以前得过这个疾病啊，所以转阴之后抗体里边有一些的指标很高，所以还拿不到绿码。而从塔什干回国的航班每周只有一班，因为连续的监测到阳性的样本，有可能再面临熔断的局面。目前俱乐部正在全力工作，尽最大努力让这些孩子早日回国，同时俱乐部也开展了心理咨询机构，24小时线上可以跟他们进行聊天。此外，新外援安德森席尔瓦的抗体指标也是稍微高一些，所以在当地没有拿到中国使馆的绿码，只能再等待2周，如果指标合格就可以过来了。 哎，是。 足球方面呢，大家可以继续给国足加油助威。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篮球，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说呢，周琦即将加盟澳洲篮球联赛，就是 NBL 的墨尔本东南凤凰队。今年夏天周琦和新疆的合约到期，那由于之前我们也关注过合约纠纷，周琦最终没有选择和老东家进行续约，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球员注册，确定将会缺席新赛季的 CBA 联赛。如果周琦登陆澳洲成行，那也避免了他无球可打的尴尬局面。此前呢，布里斯班子弹队刚刚宣布正式签约了前青岛队的内线球员刘传兴，所以没准儿啊，未来在这个澳洲联赛当中呢，可以看见中国德比。而 NBL 新赛季呢，将于11月18号开打。 另外关注一下辽宁球员贺天举的消息，直到国内的球员注册期截止，贺天举都无人认领，新赛季面临无球可打的尴尬局面。而据报道，对于贺天举目前的情况，辽宁男篮的管理层也比较着急，一方面在积极和其他球队进行沟通，希望能够为贺天举找到一份工作。按照 CBA 联赛的规则，等到赛季中期转会窗口开启之后，其他球队是能够认领贺天举的。另外一方面，这是因为没有球队认领贺天举呢，所以他的这个状态如何来保持，可能大家也是比较的质疑啊。当然如果贺天举退役之后还想继续从事篮球的话，那辽宁男篮据说是打算让他进入到球队的教练组，担任球队的投篮教练啊。 看一看首钢女篮的情况，第14届全运会女篮赛事呢，将会于9月9号正式打响。那今天女篮将士们就出发前往西安，在西安城市运动公园体育馆，他们将参加3场小组赛和2场排位赛，在9月14号结束全部的比赛。整个夏天，女篮姑娘们呢都在努力地进行康复伤病、恢复体能、打磨技战术，并且通过一系列友谊赛、热身赛调整比赛的状态。很快呢，姑娘们就会再登赛场，也为胸前"北京"这两个字拼到底。全运会女篮 U22 组赛事呢，将于9月9号正式开打。咱们是在 A 组，9月9号上午10点，我们将会首战四川队；9月10号下午的1点对阵奥运组合队；9月11号中午的10点将会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广东队。随后呢，球队还会根据小组赛的成绩参加2场排位赛，来决定最终的排名。 昨天第14届全运会的跳水女子团体赛呢，是进行了一场神仙打架呀。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由奥运冠军全红婵领衔的广东队最后以总分的2320.97的成绩获得了该项目的冠军啊，确实全都是奥运级别的选手啊。然后在现场上演各种各样的水花消失术，所以真的全运会有一些比赛项目，比如跳水、乒乓球，这个水平是比奥运会还要高的， 所以都号称是神仙打架的嘛，仙界人在玩运动会。乒乓球这边呢，刚刚也说了，这个乒乓球全运会的水平啊，往往要高于奥运会的，没错，确实是这样。那么今年的全运会乒乓球项目会产生男女团、混双、男女单打、男女双，一共7枚金牌。比赛时间呢是9月17号到26号。那么其实对于男乒方面呢，我们主要就是看3支球队，就是北京、广东和上海这3支豪强去进行争夺了。刚刚也有朋友问说前方的随队记者有没有回来，也给大家汇报一下，前方去东京奥运会采访的4位记者呢已经回到了北京，而且今天已经结束了全部的隔离啊，来到单位报道了。9月13号有部分的记者呢还会前往西安来报道即将开幕的西安全运会的赛事报道。 本台3位派出的记者分别是齐梁博、于伯川还有李维，应该是这3位去西安来报道全运会。我们以后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全运会的最新消息。另外也说一说关于刘国梁透露他为何放弃竞选国际乒联的主席，而且是获得了提名乒联执行的副主席这样的职位。据了解，国际乒联提名委员会对国际乒联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进行相关审查，并向成员协会公布了候选人名单。中国乒协的主席刘国梁被提名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一职。2021年的11月24号，国际乒联成员将会在美国的休斯敦举行的国际乒联年度代表大会上投票，选举9名国际乒联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这9名当选人的任期为4年。而在专访的时候呢，刘国梁透露，由于竞选国际乒联主席需要进行非常复杂 而繁琐的筹备工作。这个筹备的过程与中国队的备战东京奥运会的时间相重合，他选择将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队的备战工作当中去。而国际乒联集团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丹顿表示，刘国梁计划首先了解和研究国际乒联系统，了解在这个系统当中工作的人，国际乒联大家庭的成员将非常感激这一点啊。 嗯，体育消息最后来关注美国网球公开赛。那么在男单赛场当中呢，今天头号种子现世界第一的塞尔维亚选手小德用时2小时58分钟，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三盘，最终逆转战胜了黑马选手布鲁克斯比，职业生涯第12次晋级美网男单正赛的8强。而在女双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斯托瑟继续出色的表现，直落两盘击败了3号种子日本选手青山修子和柴原英菜，继18年之后呢，再一次打进美网的女双8强。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关于时令和节气方面的消息。今天是9月7号，我们迎来了白露的节气，这是秋天的第3个节气。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正是由冷转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啊，意味着暑天的闷热基本结束了，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就开启了夏秋的转换啊，现在应该就晚上不用空调了。 哎，是的，风吹麦浪这位朋友呢还在给我们提醒说，今天白露啊，大家别忘记了啊，白露也是有一些说法的，这个昼夜温差会拉大啊，寒生露凝。白露还有什么三候等等啊，给我们介绍了。确实今天是白露节气了，据说有些地方呢可以有吃核桃的习俗啊，在这一天大家不妨也多吃点核桃，核桃据说可以补什么， 补脑。 哎，对，我该多吃点 几个核桃啊，是一个吃六个核桃 啊，对，大家今天都多吃点吧，来也符合一下这个节气的要求嘛。 是，或者吃9个也行啊。当然了，除了吃核桃呢，在饮食方面呢还可以有这个白露吃梨啊，包括品白露茶等等这些习惯啊。 嗯，当然了，今天白露节气，也希望进入秋天了啊，这个国足将士们可以在由热转凉这样的时节里呢，给我们带来一些感动，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哎，是 啊，今天聊一聊鼓励这个话题。今天晚上国足将会在晚间的11点面对小组赛的2个对手，也是本组最强一个对手日本队。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里呢，就主要去鼓励国足，同时呢也想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方法去鼓励自己，鼓励别人。而且今天当当当当， 哎，有奖品啊，今天我们节目也鼓励鼓励大家。有的朋友说了，天天听你们在这聊聊这聊那的，有球用啊？哎，真有球用。今天猜这场比赛的比分，另外要猜国足的进球的是谁，这两条您都写明白了，发到听听 FM 上边，每个人只可以发一次，答对的有机会获得这个球啊。 嗯， 这在我们的视频里边大家也看到了，而且我把这个球的图片也发到了听听 FM 的这个群里边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有兴趣的可以来发一发答案。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回到第2时段。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 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呢，要去竞猜赢球。听节目还真的是有点球用哦。 哎，是的，要为国足打 call。我们今天激励国足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首先是看这场球。 哎。 另外赛前咱给国足说点好听的吧。今天别批评了，今天不批评他们了。 我听到了一个老球迷内心的呐喊啊，说点好听的吧。 啊，对，是大家给国足啊鼓鼓劲儿，鼓励鼓励国足。当然，很多朋友刚刚打开电梯，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很简单，参与我们这个得足球的活动啊，康乐给大家预备的，这是2018年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的用球，就一个。然后大家把这个比赛您竞猜的比分加上中国队谁进球了都一块儿发到听听 FM 上边。 哦，吴梦生发的这算是标准的格式对吧？ 哎，是的， 他写的2-2阿兰逗号张玉宁。 对， 嗯，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格式，大家都可以参照这个吴梦生的格式来哈。 没错，有些朋友可能还没下载听听 FM 呢，这个很简单，您在您的这手机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听就是好听的听，听听 FM， 然后很简单找到我们这个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的聊天室啊。 嗯，是，很多朋友也都在这个时候开始鼓励国足啊，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国足今天小起码打出精气神。 对呀， 赵军就说下半场互换严俊凌前锋，王大雷守门，哈哈，日本队肯定一脸的蒙圈。我们就趁乱来给对方拳打脚踢一番。 哎，是，国足需要有来点幸运球，比如说开场我预测呀，国足在中场瞎抡一脚某个队员，哎，结果这个折射一下还进了这球，然后国足就开始摆大巴摆一场，结果1-0要能拿下，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是吧？ 全靠这瞎抡一球啊。 哎，是， 嗯，还有绿瓶牛二说，我觉得日本不会打得太狠，赢2-3最多了啊。并不好，还搞不好还会还国足一个，毕竟三分才是硬道理哦。绿瓶牛二预测，比分不会太大，但是最终呢，咱们拿不了分。 哎，比较客观的一个预测呀。 哎，是的。 但是这边看到了爱吃鸡脆骨小烧烤，他说了，不管你干什么，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笑话，一种是神话。如果你半途而废，只能成为朋友当中的笑话，但是如果你成功了，你就变成他们眼中的神话。社会就是这么的现实，要么不做，要么做好。所以国足不成功变成人，这场比赛一旦要是咱们赢了，你看经常有句话说的多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啊。这场比赛中国男足要是1-0最低消费赢了日本队，那我觉得马上这个国足在球迷心中的形象大的改变， 高大起来了。 是啊， 是的。哎呀，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场晚上的比赛，郭斌就说中国队呢今天1-5不敌日本，那球呢可能还是个乌龙球。 哎， 行，这也是一猜测嘛。 是，都可以猜，各种各样的猜测。你包括在听听 FM 上边，我还专门设了一个投票啊，下面你看预测今天晚上日本队和中国队的比赛。预测这个是国足胜或平的占31%，你看还是挺多的人的。说国足输一个的15%，输俩的26%，输三个的13%，还有认为输三个以上的还有15%的人啊。所以这个就大家真的是猜什么的都有啊。 哦，是的哈。有一位朋友叫做雅典娜小肖，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学一学这个魔力鸟啊，这场日本带的是必须要拿下比赛的任务，我们来一个118阵容怎么样？ 哎呦呦呦呦， 我们全跟门口等着呢。 啊，这是学穆里尼奥吗？他在切尔西的时候的战术是吧？那人切尔西前面有谁？有托雷斯啊，人后卫有谁？有特里，有这那的是吧？那国足有谁啊？ 我们就全都 国足有吴磊， 全都做后卫 啊。就是，那您把这门都给堵上得了呗。 我们就是堵门啊。 要不国足先练练杂技啊，是吧？ 来一个双层大巴， 哎、 是吗？ 咱中国的杂技水平在全世界都是出名的。 嗯嗯， 是。 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李铁啊，李铁今天比赛赛前也说，对日本的比赛就当决赛去踢了。 哎， 啊，也是孤注一掷，背水一战了。 是，那必须得是孤注一掷啊、 嗯！ 这比赛你说，万一这场要输了的话，那你零分，两场得零分。第三场面对越南队，我估计越南媒体到时候更加嘲讽国足了，是吧？ 嗯嗯。何军这位朋友还说，我预测一下啊，日本3-1胜中国，中国进球的是阿兰。 哎，您这个发到听听 FM 上边，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球您是有资格获得啊。 没错。 但是对您如果是一个唯一一个猜对的，那这球就属于您一个人了。 嗯。 郭斌也说了，他听到刚才关于国安队青年队的消息，他说，不容易啊，青年队去国外踢亚冠，50多天没回来了。他说，我只需要安全的回来就好啊。另外，他也祝福今天晚上的国足能够取得胜利，谢谢您。 嗯，他说现在输赢都无所谓了，安全第一啊，确实。还有唐二爷还问呢，说于大宝今天没有进23人名单，上场比赛因为于大宝这个有一些让大家。怎么说呢？有议论的表现吧。我们其实，在上场比赛结束之后就预测了他今天不会进大名单的。 对， 嗯， 韦世豪和于大宝都落选了，这个有点意外啊。韦世豪也落选了、 嗯， 是不是有伤病的原因啊？看到了最新的大名单， 对，但是这个报道上没说。嗯， 23人大名单刚出来的，给大家说一下。 嗯， 门将严俊凌、刘殿座和王大雷，这没啥疑问。后卫李昂、王申超、徐昕、张林鹏，还有蒋光泰、高准翼、王刚、朱晨杰。中场蒿俊闵、张稀哲、金敬道、吴曦、池中国，还有尹洪博啊，池中国今天估计能首发。 嗯， 前锋吴磊、艾克森、阿兰、吴兴涵、张玉宁，还有骆国富啊。 哎，说这个大宝和韦世豪落选了啊，也有朋友说落选的那个没准都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哎， 这话里话外听的啊。 韦世豪落选，我觉得有可能就是给其他的规划球员腾地方。 哎，是的，是的。有一朋友也说，韦世豪上场比赛是唯一敢拿球的。敢突破的球员，但是大名单都没进。 哎，是，这也没办法啊，因为中前场还必须得给这个规划球员更多的这个机会啊。 对呀、啊，不然这一年好几千万出去了，来干嘛的呀？ 是啊，打水漂了，要不然。当然提到国足这件事儿啊，很多朋友得说了，这是不是又是我们给国足打气儿，让他相信自己啊？可不是吗？必须得这个激励里边，国足相信你自己啊！ 哎，都这个节骨眼上了，我们也只能相信自己了。 山峰曾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 热血在赛场沸腾，巨龙在东方升起。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龙在东方升起。自己哦哦哦，你将超越之力创造奇迹。相信自己哦哦哦，当真 好的，希望国足能够相信自己，给自己一个大大的鼓励。今天晚上对日本队的比赛取得好的成绩。我们从5点晚高峰一直到7点2个小时，女主播夏萌和男主播康乐会陪伴着各位。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的，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9月6号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颁发命令状。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海军司令员董军、空军司令员常丁球、国防大学校长许学强。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6号发布。前海合作区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实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方案明确，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方案提出，到2025年建立健全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初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到2035年，高水平对外开放机制更加完善，营商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在6号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工介绍到，截至7月底，我国市场主体总量增长了近1.6倍，年均净增长超过1000万户。市场主体的活跃度总体稳定在70%左右。近年来，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新设市场主体，就业容纳的能力强，创业带动的这个特征也非常的明显，有力支撑了年均新增超过1300万人员的就业机会。 近日，应急管理部会同多个部门和单位对8月份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会商分析。8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灾害为主。经核定，各种自然灾害一共造成了1462.7万人次受灾，79人因灾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262.4亿元，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均大幅下降。 记者6号从黑龙江省公安厅了解到，伯利县94重大交通事故原因初步查明，重型半挂牵引车涉嫌严重超载超速，且未与前方同向四轮拖拉机保持安全距离，追撞四轮拖拉机的尾部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四轮拖拉机驾驶人无证驾驶且严重违法载人，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该事故共造成15人死亡，1人受伤。 昨天，沪昆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场翻车事故，民警立刻赶到现场去进行救援。据了解，驾驶员丁某因为驾驶时车内太热，出现了短暂性的双眼发黑，结果车辆刮到了护栏之后侧翻。所幸呢，他系好了安全带，只是左手臂擦伤。原来丁某买车3年还不知道有车载空调，这才出现了受热发困导致事故的发生。 哎呀，这人够笨的了。 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都有点想笑，但我觉得不太厚道啊，毕竟人家也受伤了，这个买车之后没好好琢磨琢磨吗？ 对呀、相当于买手机买了好几年了，哎，不知道手机还能上网看视频、 不知道手机还能拍照。 哎，是啊，这只是浪费了多大的资源啊。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了近期河北秦皇岛抖音主播反诈警官老陈通过连线 PK 的方式和多位抖音主播合作宣传反诈知识，呼吁网友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当直播 PK 遇到反诈警察的这个话题是迅速登上了这热搜榜的第一位，而且也登上了头条热榜的前5位啊！确实我也看到了这个直播，有的特别有意思。偶然间连的某些主播，比如说还有化妆的什么孙悟空啊什么什么的，哎，突然看到这警察叔叔先愣了一下， 吓一跳。 是 脑海当中快速的翻转，我没有犯什么事儿吧。 是的。 哎，不过说到反诈，我今天啊，就我上节目之前我还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 哎， 问我有近期有没有网购，我说有啊，他说你是不是在哪儿买了什么什么 啊， 我说是啊，他说你告诉我一下运单号，我说我找不到了。他说你知道吗，你这个货被扣押了，你现在得交一定的这个赎金才能把它赎出来 啊。 说你这个货物是不是特值钱，我说是呀。他说你这货物多少钱你告诉我，然后我56块钱。然后他瞬间就把电话给挂了。 不是，遇这种情况你心情好可以跟他玩一玩 啊， 你说哎呀这个不太贵，就560多万 啊。 他说哎呀 那要不然你先给我打500万过来。 对，我估计他就会说按一定的这个货物价值的比例啊，让我交什么保证金啊，这个那个的啊。然后一听我这才56块钱总价值，算了算了，我不跟你逗咳嗽了。 是，所以遇到这种事，一般康乐给您两个建议。 嗯， 第一就是 挂电话， 凡是涉及到钱的事儿，坚决就是不跟他有任何的这个来往啊。另外第二条的是，遇到这种情况，心情好的时候可以稍微跟他多说两句， 逗逗咳嗽。 心情不好直接挂电话。 嗯，是的。好，我们继续来看资讯部分。昨天北京国际电影节宣布，原定于8月14号到21号举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1号到9月29号正式举办啊，又有好电影可以看了。另外呢，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澳大利亚 NBL 也就是布里斯班子弹队今天官方宣布中国球员刘传兴的加盟。这个联盟呢一共有10支球队，布里斯班子弹队上个赛季在常规赛当中排名第6，没有进入季后赛。 NBL 新赛季将于2021年11月18号开战。刘传兴在上个赛季啊，代表青岛队出战了53场比赛，场均可以拿到9.7分。目前呢，他没有和青岛队达成续约，因为人家那边啊，海外找到了好工作。 是，另外还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联赛，据说周琦也是正在接近与澳大利亚 NBL 联赛东南墨尔本凤凰队完成签约。那一旦这俩人都签约了，就是在澳大利亚的篮球联赛当中也会产生我们中国德比。但是呢，这个挣的钱应该没有 CBA 那么的多，据说在澳大利亚这联赛当中，顶薪折合人民币也就300多万元，那大概是我们 CBA 顶薪的600万的一半。这回有朋友可能有说了，哎，那周琦这不是又损失很多吗？是吧？去澳大利亚打球，但我想说的是，人家可能真的就是不图钱了，图一个心里非常的顺，啊，很开心的一个状态了。 是的，那也祝愿他在墨尔本呢可以一切顺利吧。 哎，是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节目是由夏萌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在晚高峰的5点到7点，金戈铁马陪伴各位2个小时的时间。而在今天晚上，国足会在12强赛的第2场较量当中对阵日本队，需要大家的鼓励，各位也说说用什么方法鼓励自己和别人吧。 嗯。这会儿看到很多朋友啊，都没功夫去介绍这个鼓励自己、鼓励别人了，都在，一股劲儿的给国足加油鼓励呢。肖小强就说：“这个我预测国足打平日本，比分0-0，没人进球，死守到补时4分钟，前10后1战队，严俊林战神附体，扑出4到5个必进球，送日本主帅回家下岗。” 是。这个日本队主教练今天也看一看啊，哎，这是另外的一个预测的题目啊，看看他能不能下课。 是，哎呀，还有英克这位朋友说，假如你是日本队主教练，你认为中国会怎么打？所以咱们今天一定要摆出奇阵，精细到每10分钟怎么打，必须打乱日本教练组的赛前设计，否则我们就死定了。 哎，咱们来个武侠小说当中的天罡北斗大阵， 哎， 摆出来看看日本队能给咱这阵给破了不？ 对，每个人都来一个迷踪步。 是的，咱们希望国足这些小伙子们比赛当中都是各种神功附体啊，能够战胜日本队。好的，我们这一时段先给您进行到这里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3时段继续来聊国足的事儿。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夏秋交替时节，早晚体感略凉，出行还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物，晚上睡觉也要记得关好门窗，以免着凉感冒。明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最高温度也会回升到28度左右，城区大部分时间比较适合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就是午间的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要做好防晒。而西部北部还会有雷阵雨出现，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同时避免到山谷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山区谨防地质灾害。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早晨空气很好，没有明显的降雨，适合大家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合穿短袖类服装。紫外线照射强度明天是4级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大家有没有对今天这个鼓励的话题想说点什么呢？啊，当然了，也可以多多的去鼓励今天晚上的国足，晚间11点比赛就会开始了。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这个有奖竞猜的活动啊，康乐是对，把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今天呢，如果大家猜中了比分，又猜中了进球的人，就有机会可以拿到。 是，这个难度不是说进球人日本队不用猜啊，就是中国队进球的人和这个比分，您能给猜对的话，您就是其中的获得这个球的候选者之一。 哎，我觉得啊，这个其实重合的这个概率不是很大，就又猜中了比分，又猜中了人，这个巧合呢， 除非 不太好碰。 除非这个比赛踢成0-0、嗯、那就是太简单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说明我这球就该送出去了。 是 啊，当然大家发答案一定要发在听听 FM 当中，听是好听的听，听到的听。如果您还没有下载的话，赶紧在您的 APP 当中下来吧。 加一小丸子还给我们发了一个他自制的首发阵容啊，就是采取了一个352的阵型。前锋线上呢分别是阿兰和艾克森。小丸子也可以告诉我们你预测的比分是多少。 他是在微信发的，不行， 在微信发的 必须在听听 FM 上面，因为这个听听 FM 它的回放是有留存的这个证据的啊。到时候我们就以这个为准。背包客东子他说了，不让韦世豪上，那这是他认为是又出昏招了嘛。刚才我给您分析的就是为了给规划队员腾地方。 对 啊，所以 这个小伟这场比赛就受委屈了吧， 你就委屈点吧。大展宏图说今天晚上比分我来猜一猜，0-4。 0-4啊， 对， 这也是高难度的比分啊。 哎，还有英克说上次2-0战胜日本队的比赛我看了，高指导睿智，李伟峰铁闸。 哎，是。这边我爱你风一样的棉花糖说了，全速前进，击沉吉野号。哎呦，您说的是甲午战争那个电影是吧？我也看过啊，确实非常的好看啊。 嗯，是。那今天我们就拿出这个在战场上能够展现出来的那种精神气儿啊，来面对今天晚上的比赛。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比赛其实和打仗一样， 对， 哎，都需要你热血面对。 这个足球比赛确实就是和平时期的战争，这一点也不夸张。在场上，如果您没有点想打架的、想击败对手、击溃对手那种劲儿，那别参加足球这个运动。我指的是职业的足球啊。 青柠仙子呢给我们分析了，他说日本第一场输阿曼，总结的原因就是轻敌了。咱们第一场惨败澳洲，总结的原因也是轻敌了。所以今天晚上双方对垒应该都是不会再轻敌了。 哎， 而我觉得必须明确一件事儿，就是这场比赛日本队比咱们更输不起。 对， 利用好这一点心理上的差异，也许对国足呢会有益处的。 除非日本队想把他们教练森保一给做掉啊，也有可能啊，是吧？ 有可能。 哎，万一把森保一给做掉，然后日本后边比赛，比如连胜几场，人家有可能也能出现，是吧？哎，我们期待着这个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吧。 是的。哎呀，还有朋友在替这个韦世豪布置呢啊。是的，今天韦世豪也受点委屈了。 哎，这边看到了有朋友又猜比分，您把这个进球的国足谁进球也得猜出来，光猜比分您赢不了这球，您这球啊， 觉得很难猜。北京枪哥猜了一下，说中国队1-4负日本，唯一进球的就是艾克森 啊。对，这个是标准的答案了 啊。 对 啊。 另外还看到微博当中呢，国安是骄傲说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必胜，加油加油再加油。这边谭二爷说鼓励鼓励再鼓励。哎呦， 这个时候啊，也就是鼓励和加油了。球迷们其实也做不了太多，也不是主场作战，也没法在现场加油助威啊。 是，康乐以前给自己鼓励的这个方法有一个啊，就是去超市买一堆猪鼓励，然后哎，那个真的吃完了心情特别好 啊。甜食嘛，对吧？ 对， 因为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来点甜食吃一吃，是有助于让自己可以体内分泌什么多巴胺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 对吧？ 快乐因子。 对对对， 是 这样的。 中关村北京他说了，别输超过3个，他觉得就行啊。超过3个就属于惨案的级别了。 何军说，我预测一下，今天日本3-1战胜中国，而咱们进球的是阿兰 啊。是。就是规划球员，我觉得今天应该是国足想的意思，压力太大了，输给澳大利亚之后，所有底牌大猫小猫4-2咱都出来吧。别再留什么这个底牌了，核武器了，是吧？ 对，我们不搞什么这个迂回战术了，我们上来就往炸。 哎，对，是必须今天要对日本队啊，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对手赢谁都很想，输谁都不想输日本，是吧？ 对对对， 不赢谁咱们都想赢日本。确实是， 是这个样子啊。还有夏日这位朋友说，今天晚上2-0战胜日本，俩球都是吴磊进的 啊，这是标准答案。大家要想赢这个球的话，都按照这种啊方式来发到听听 FM 上边啊，这是比较标准的这个答案了。 是的。Seattle 说，韦世豪不在怎么玩啊？他战略意义比吴磊重要的太多了。可是他要在的话就占了别人的位置了呀。 对呀、 所以要 这个 调整调整。 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这么多规划球员，上一场没用，全国球迷给这个国足骂够呛。 是 这场呢必须得尽量都给上来吧。是吧？ 黑暗需要光明说，上来就炸死得更快。那反正都是死，我们上来就炸一炸对方嘛。 就是前15分钟看一看能不能，就上一场啊，对澳大利亚，咱们前15分钟就是想三板斧先拿下一个球， 对， 结果没有实现，人家摸准了国足，哎，你看你就是，好像是这个之前有个故事啊，说小马和老虎之间来比，前15分钟这个马各种各样的是吧，凶狠。这虎还挺害怕，但人家你15分钟过后了，你没什么真东西，人就看明白了。 啊，你也就是一个马，对吧？ 人家也就冲出来了 啊，对呀、啊，人家就变成老虎了，是吧？ 说这个手里就只有炸弹，其他一堆小牌，怎么赢球呢？ 那就是看这个主教练的这个水平了， 嗯、 能不能来一个一条龙，一个顺子，把这小牌都给打出去啊？ 这个时候就得请教这个升级高手了， 对 呀、啊，来给我们解释解释。 这边还有看到北方的海说了，全村人的希望，咱只有一个吴磊啊，还经常在外边啊没活干啊，确实是吴磊的这个实力和水平，咱客观的来说呀。他就是五大联赛的垫底球队当中的一个轮换球员的级别，啊，客观来讲是这样的。 你之前还说呢，今天就是要给国足更多的鼓励，说着说着你就说大实话了 啊，没办法，这鼓励太多了，这吃了太多猪鼓励了，这我这牙有点疼啊，这太甜 了， 是咱还得来一杯清茶， 嗯 啊，这让大家清醒清醒是吧？ 哎，好吧，夏日这位朋友说，国足站直了别趴下啊，咱可以被打死，但不能被吓死，该怎么踢怎么踢，发挥出正常水平就行了。 哎， 是的，咱球迷也没那么高要求，对吧？ 哎，杨这位朋友他竞猜的是，但是您是在微信上竞猜的，能不能您下载一个听听 FM， 把您这话是吧都发到听听 FM 上面，是标准答案。啊，他说吴磊梅开二度，阿兰锦上添花，国足3-1爆冷击败日本队。他说明天的标题他都给想好了呀。 嗯 ，XH 说中国1-1打平日本，进球的是王申超。王申超啊，好吧，猜谁都行吧，反正嗯 是。哎，这边黑暗需要光明说，康乐，你刚才那个比喻那个谚语是这个是前无驴的故事，那可不是嘛，关键不想把国足比成什么比成马，咱们有可能是千里马呀，对吧？我当时想到这一点了。是 啊、还有死丫头也说吴磊其实很一般啊啊，但是他在的话他是一个标志，是一个旗杆嘛啊，有他在大家哎就有个方向在， 没错。 嗯、还有深秋这位朋友说国足1-3阿兰进球，这是一个标准的格式啊。 总之今天晚上需要国足有人能够站出来，而在这场比赛一旦啊，咱们畅想一下夏萌，万一国足今天要是1-0赢了日本，那进球的这个国足的人将会成为英雄级别的球员了。 对对， 我相信这不亚于奥运会夺得一块金牌那种感动了，是吧？ 没错，我又在想啊，今天如果规划球员都上了，全都上了， 哎， 就结果还是惨不忍睹，那该怎么办 啊？那就，哎， 那就 凉拌，继续 回来再凉拌， 生活还得继续，还得继续踢。总之今天国足晚上11点的比赛需要有一位英雄挺身而出啊、 这位英雄是谁呢？大家也可以跟着比分一块儿和我们猜一猜。 There's a heroIf you look inside your heart,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what you are. There's an answer. If you reach into the soul,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 will melt away. Yeah, yeah, yeah.And then a hero comes along with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and you get to see the same, and you know you can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 and you finally see the truthNot a hero lies in you. 好，这首 Hero 英雄也希望送给各位，送给今天晚上的国足啊。 When you face to the world alone, and you reach inside your head, then beauty won't. You can find love.When you search within your soul, and the time deep down in me We want to be yeah. And when the hero comes along with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and you cast to see the sight and you know you can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 and you finally see the truth that the hero lies in you. You're my doorway, yeah. And then the hero comes along with strength to carry on and to cast to see a sign, and you know you can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 and you finally see the truth that the hero lies in you. 好的，一首英雄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送给今天晚上的十一点要比赛的中国男足，希望今天晚上有英雄能够产生出来啊，诞生出来啊， 必须得有英雄，不然都对不起康乐的深情演绎呀。 啊，当然我们今天除了有歌曲的鼓励之外，还有一个球啊，总说听我们节目有球用啊。哎，今天还真有球 用，有用有用。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吧。 是 啊，很多朋友都在猜比分啊，猜谁进球啊。但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两者得结合啊。 哎， 您把今天您预测的比分和谁进球一块儿发送到听听 FM 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如果猜中的话，那就能获得这个球了。 没错， 嗯， 这一定是今天晚上比分加上国足进球的人都同时得发。 啊、 您光发比分的话，不算数啊。 是的是的。哎，小西马这位朋友说出差十点到青岛的酒店必须得看，尽管这个都没黑色三分钟了，别整黑色三分钟就行啊。 哎， 别说这个哈， 是 说什么来什么就完蛋了啊。自己的孩子惦记运动之美还是非常诱惑人的。 没错，所以很多可能不爱足球的朋友也问了，今天国足这个比赛需要看吗？我们的回答是 必须的， 必须的啊，要必须的，您必须得看啊。 嗯、 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面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今天只聊一个话题，您用什么方法鼓励自己和别人呢？啊，我们稍微一段资讯过后再聊回来呀。 好，进入资讯部分，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防控的态势。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进一步介绍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的有关情况。为推进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我国从疫情爆发之初就布局了五条技术路线。截止到目前为止，五条技术路线的所有疫苗都已经实现了临床实验的全覆盖。灭活疫苗已经有三款获得了国家药监局附条件上市的标准，有两款经国家药监局同意开展了紧急使用。我国核酸疫苗分别有一款 mRNA 的疫苗和一款 DNA 疫苗，近期都获得了国外三期临床实验的批准，预计近期就能够在境外开展三期临床实验。 记者从北京市药监局近日印发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药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规划》当中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本市将会建立北京市疫苗检验中心，疫苗生产企业的质量安全实现全面电子追溯，从疫苗、血液制品、特殊药品等等开始，逐步实现药品的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健全疫苗产业服务与监管技术支撑体系，提升疫苗的监管能力，接轨国际先进水平。北京将重点发展疫苗产业，十四五时期会持续推进重组疫苗、多价联合疫苗以及新型佐剂等技术创新，实现在京产业化，构建全要素全链条可满足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生产体系，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疫苗产业集群。 截止到美国东部时间6号下午的3:21，也就是北京时间7号下午凌晨的3: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4000多万例，累计死亡病例呢也达到了648935例，美国是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除此之外，9月1号上午9点开始，常德市桃源县职业中专部分学生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腹痛、呕吐、发烧等症状，学校及时把他们送到了县人民医院进行诊治，医院累计收治了学生90名。那经过疾控中心的调查，确认该病呢是由致褐氏菌感染引起的细菌性的痢疾，并且确定是该校食堂员工张某的传染导致的。后续调查呢还在处理当中，我们也会及时向社会公布情况。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的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高层人士当地时间9月7号访问日本经济产业省，与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召开会议，调查含有多种放射性物质的核污染水具体排入大海过程及对环境的相关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人员将会在8号前往福岛视察，就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关于建设海底隧道、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排放到海洋的方案等情况进行调查，并且考察日本方面处理福岛核污染水方案的透明性和可靠性。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实验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举措部署推进实验技术人才职称制度的改革工作。指导意见明确，完善评价标准，把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放在实验技术人才职称评价的首位，破除为学历、为资历、为论文、为奖项、为奖项倾向，着重考察实验技术人才对所在单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实验安全、技术开发或学科专业发展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和支撑作用。 在近日举办的2021年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及2021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上，首旅集团表示，计划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北部东部筹划2个大型的消费中心项目，强化功能配套，打造世界级商圈，形成具有广域辐射力的旅游消费集聚区。同时，首旅集团将与通州老城区、张家湾设计小镇、台湖演艺小镇、副中心、城市绿心建立紧密的产业联动和项目合作，助力城市副中心成为北京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文旅领域的重要国际窗口和产业集聚区。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马路上，文明驾车礼让行人的活动开展之后呢，一些司机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是产生了一些小疑惑，比如说行人、骑车人发生闯红灯等违反交规的行为时还要不要让？行人刚走上斑马线离得还远，需要停车吗？对于这些困惑，专家也是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比如说行人横穿马路，这还红灯呢他就往前走，那驾车司机还让吗？这个法学专家对此的答复是必须得让啊，行人骑车人的违法自有交警去处罚，但在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面前，机动车的通行便捷利益永远都要克制。专家解释说呢，按照文明社会的法治精神，交通参与人的生命安全永远至上。还有一些小困惑，就是打个比方说吧，在双井路口为了礼让远在10米开外的行人，司机突然急刹车，猝不及防的后车呢就很生气啊，开始滴滴滴滴滴滴按喇叭。这夜间行人正要沿斑马线过街，信号灯突然变成了红色，这2条车道的机动车 谁也不敢起步啊，所以周围这个气氛就有点小尴尬，到底走还是不走呢？这些情况是否应该让这个行人先走还是车先走呢？对于这些问题啊，专家也都给出了一些建议。具体到道路交通的场景之下，司机如果遵守了人行横道减速的义务，按照正常驾驶经验判断，行人不具有立即靠近机动车或者出现在机动车前方的速度，车辆自然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总而言之呢，还是要保证行人的安全。另外呢，自身也要做好，不要去闯红灯。另外，礼让行人也是现在的头等大事。所以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呢，确保交通安全的基础之上，我们首先还是要做到礼让行人。 是的，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以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您首先是一个人，之后才是一个司机啊。 哎，总结得非常到位。好，那么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呢，就是说一说鼓励这个话题。今天晚上国足的比赛11点钟开打，面对的是本小组的最强对手日本队。 是， 哎呀，我们现在除了鼓励国足 啊， 也做不了什么了吧？ 哎，这边还有说要鼓励鼓励方硕的晨晨，晨晨怎么谁的生日你都知道啊？今天是他说是方硕的生日， 还有一个小本本 啊，首钢队的这个大将方硕啊，也祝方硕生日快乐啊，是吧？他说披荆斩棘无所不能，在球场上继续展现你的男儿本色吧。这一句话其实送给国足也没错，是吧？ 对对，送给国足在今天这样的一天啊，更恰如其分。 哎，是。大家我看这个都是猜我们这个比分，包括猜进球的人，这格式现在越来越对了啊。后边发的这些朋友都是标准的答案的这个写法。 哎、对，来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小斌子说国足2-5不敌日本，哇，这比赛踢的啊天花乱坠。玉宁和张琳芃各入一球。 你看， 哦， 他这个答案包括这个比分，如果猜对了，这球肯定就属于您一个了。 嗯、 一般没人会猜成这么悬殊的，是吧？ 是， 没看到呢。 0877的格式也是对的，他说今天晚上中日1-4，张玉宁进球。 啊、 哦。还有我刚看见说家里有一小子猜的啊，王传达说我家小子猜的啊，日本3-0战胜国足。 哎呦 啊，零进球是什么意思？是零张稀哲进球吗？ 零进球就是国足没进球， 国足没进球啊。 对，那这个就是也是标准答案 啊，也是标准答案。 对，就国足没进球，您就相当于不用猜那个进球是谁了， 也挺省事的啊。 是 张八爷说爹妈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啊，国足我还是不看了。 哎呦， 真的吗，张八爷 啊？那你说明您是很爱国足，很在乎国足啊，否则您比如说不在乎的话，那他输赢了也不会影响您的情绪，是吧？ 我猜他肯定得看，偷摸的啊， 得看。你这十一点了，这个一般没啥事儿都会看吧，是吧？ 哎呀，还有我是谁谁是我在说这个人行横道有人走过啊 啊， 司机看到了不让，有没有交通法律保护啊？反正这个有没有法律保护你都不敢撞。 别说是个人了，我个人觉得是一条狗狗和一只猫猫，那都得停那儿。 嗯嗯嗯， 生命是最重要的，各位啊。 是的， 对吧？就是跟生命相比，什么你这个司机晚了1分钟2分钟，那算什么呀？对不对？ 嗯嗯 啊，所以听到节目的司机朋友们，您礼让行人，这是一个大德呀。 嗯。啊，还有刘冉说0-4，哎，反正国足没进球。抹茶拿铁，哎，我发现大家都逐渐的找到了套路。 是啊， 啊，反正国足不进球，也甭猜谁进球了。 哎，是啊，所以国足这场希望他能进3个球，然后我这球基本就保住了。 哎呦喂， 国足因为一进3球，这太难猜了。 你到底想不想把这球送出去啊？ 我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的。昨天是半宿没睡着， 哭了一鼻子抱着他。 那倒没有，但是也是舍不得这球是俄罗斯世界杯的这个官方的正版的用球，当年我在其他台做节目，人家送给我的啊。你看这是一看就正版的。 你用没用过？ 没用过， 就在家放着摆着看呢。 就在电台放着呢，在我柜子里一直放着，很新很新的。 还有气儿吗？ 气儿 哦， 还得打点气儿。对， 是的， 是 啊。还有说这个高保利，我猜1-0。还有猜日本6-1阿兰进球的， 你看，这全都是想锁定这个球，就猜这种比分。你这，就是你这比分肯定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了，就您自己个儿一个人猜中了，那就这球就100%属于您了。 哎，我觉得今天猜中这个比分容易，猜中谁进球挺难的。 哎，对呀，所以说 康乐在节目之前也在想啊，哎，你说我要是很有钱多好啊，买的1000个球，然后只要您猜对了或者没猜对，我都给一个。但可惜啊，我还得多挣一段时间钱， 还是囊中羞涩啊。 对，等我。以后哎，咱们那天话题不聊了，等你有钱以后想怎么着嘛，是吧？ 我就买1000个球送给大家。 对，买1000个球、啊，天天送球给各位，是吧？这很多人说了，听你们节目有个球用啊，我就敢这个郑重其事的跟人说有用啊，天天我们都送球呢，太有球用了， 天天送啊。 对， 行，华北小新也说到这个礼让行人的事儿， 哎， 其实大家都挺关注到这个路面上的情况的啊，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嘛， 没错 啊。他说上次我停住了礼让行人，右边车道的车都冲出去了， 你看 没人让，过马路的小姐姐还是不敢过，哎， 是啊， 华北小新给你点赞啊，甭管别人做的怎么样，咱首先从我做起， 对，你是一个。Gentleman， 你是一个纯爷们儿，你给这个小姐姐让路了。 嗯， 而且这两天我由于这个上不下班，我都是骑自行车嘛， 嗯， 我真是观察到了司机的这个意识是有所提升的。 嗯， 就是右转啊，是会好几个车主动的会避让我一下，或者让这个行人先过。以前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嗯， 我想说的是，这个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所谓城市软实力的一种体现。 哎，你别说，因为我现在也骑车上下班嘛， 对， 我也发现以前啊，这个骑车的人啊，一到等红灯的时候，恨不得都冲到这个马路中间去。 对啊， 但是自打礼让斑马线了之后呢，大家都会停在这个停车线之后，就不往前冲了，让这个马路的路面更宽，哎，这通行力更好，这不也其实也方便了大家嘛？ 没错，而且就是你会感觉到。司机朋友啊，您在那儿停个几秒钟，可能晚了几秒钟，但是您不觉得您的生活质量提升了吗？您变得在开车的时候心情变得更好了。 是的，与人玫瑰，手有余香呢。 这边还有好多朋友都猜了这国足的事儿，哎，怎么猜国足赢的还真有了？哎呀， 有吗？ 马路口，这真是我的这个亲人，说别让康乐破费了，他猜一个国足2-1赢吧。哎呦，那意思就是国足赢是不可能的了，是吗？ 有没有可能就马路口最后猜中了？ 那我们很希望啊。 嗯， 那比如说国足如果说3-0赢的话，那我估计这球100%保住了，是吧？ 嗯， 国足你给我争点气行不行？别让我这球今天就给送出去了啊。 是的， 我们滚动到下期的越南队的时候，到时候夏萌你也得出个小奖品， 必须，我都想好了， 啊， 你有一个球，我有一个小狼， 啊， 都是那年世界杯的， 哎，是是是， 嗯， 啊，那个就是 我那个小狼可好了，我那个小狼还有帽子，还有眼镜儿， 啊，对， 你这球这是精美多了 啊，长得不亚于灰太狼，是吧？ 也是官方的啊， 对， 官 方 的这个吉祥物， 没错， 嗯， 而且是夏萌，是在家里天天抱着的，是吧？那就更加有球迷会感兴趣了，就是 我儿子抱 啊，儿子抱的那也行， 那个是标签还在 啊，标签还在， 标签都还在呢啊， 是是啊，说到儿子这个事儿，我想到了李铁指导不说吗？国足以后大家都当亲儿子去对待， 哎， 啊，是吧？今天我们亲儿子们，哎，不能那么说，对不起，sorry 啊，不能这么说， 啊， 人家可以谦虚， 嗯， 咱们说国足的将士们， 对 啊，我们一定要爱护他们，在比赛之前， 哎，当然了，对一些比如说叔叔伯伯辈的啊，他们拿国足当儿子看，我觉得也很正常的， 哎， 对 对对，是， 我们的听众里面不乏叔叔伯伯，爷爷级别的 啊，当然李铁指导这么说了，我们也可以不客气了，是吧？也可以把这当亲儿子们看待，这 儿子加油， 哎，加油，我们给你加油了，而且今天有球啊。 嗯 啊，再提醒各位一遍啊，今天听节目猜国足晚上的比分加上进球的国足谁进的发到听听 FM 上边，每个人只可以发一次啊，然后，赢了的谁猜对了有机会获得这个俄罗斯的世界杯的用球啊， 别笑了， 好啊，这货真价实的球给您拿过来了啊， 嗯， 有视频还有听听 FM 当中的聊天为证。好的，各位继续在聊天室里边跟我们发着吧，我们，还得进一段广告片花之后，一会儿再回来啊。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号，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啊。很多人都表示呢，突然之间多了好多儿子，也对今天晚上儿子们的表现格外的期待啊。 哎呀，希望是这个，一般养儿子都希望儿子是什么呢？夏萌， 肯定是希望他出息啊，这个。有点自己的小成就啊， 不是 这些吧？ 这都是后来的了。首先，第一得是孝子啊。 哎呀，赵军就说了：“国足如儿子，儿子以后能养老，国足会吗？儿子以后都不能养老，更何况国足呢？”啊， 就是希望儿子孝顺，这第一点的。怎么孝顺？赢球，是吧？我们高兴了，那就孝顺了。 让全国人民高兴高兴啊！让球迷们都高兴高兴就行了。 哎，是的，这边好多朋友。哎，包括新锐图来吧，他在微博上说了，这听了5年节目，不知道去哪儿找聊天是。哎呦喂， 肯定没有下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 app。 对呀，很简单，听到的听，好听的听，听听 FM。下载了之后，我们金戈铁马这个聊天室直播，你一点进来就看到了，在那里去发您的预测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标准。 对。就是单班得下一个这个 APP 啊， 对，是的，也很简单，1分钟就搞定的事儿啊。 啊，是，哎，精神狂少说国足操作猛如虎，赛后比分0-5，这个押韵押的挺好的啊。 哎呀呀呀呀，思雨的 才的人啊， 是啊，都是大才子啊，哎。您是做裁缝的吗？哎呀，这 啊，思雨就问了一个问题说。问一下啊，如果多人猜对比分，一个球咋办呢？ 咋办也不能把这球像蛋糕一样给切开是吧？ 对呀。 哎，或者大家投票，如果 还玩个球、啊， 如果愿意的话，康乐也可以这么做，把这球这个气儿撒掉，然后拿剪子给您把这球剪成几片啊。您要愿意那样也行。 不愿意 啊，不愿意。 我首先就不肯 啊，估计是不愿意，破坏了一个球、 啊、是 吧？ 就 是 啊， 这么好的球啊，这好几百块钱呢是吧？ 嗯， 这个是很好解决，比如说3个人最后猜对了。您3个人，我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到电台门口，咱们见一面，对吧？然后有这个主动退出的，那就不来了。 谁是这？我怎么听着感觉像约架似的呀？ 哎，不是，我们来约球的。哎，到时候也可以约一杯咖啡都可以，照照相，咱们参观参观都可以。然后啊，石头剪子布，这最简单的方法吧。 啊，哎，可以可以。然后到时候我们就一顿拍照。 哎，对， 然后把大家这个有意思的画面都可以放在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 没错，而且很多朋友对于夏萌可以说是天天看夏萌的视频啊，都是有非常大的崇敬之意。到时候夏萌当天肯定也会来的 啊，嗯嗯， 现场给就是说跟您照几个相什么的，您可以这秀一秀都可以的，没问题、啊。 是的，是的。哎，刚刚有朋友问说这个有花生米吗？怎么就是奖品想要花生米是吗？这太好实现了 啊！他说的是那个康乐，你这是不是要就点花生米呗？那意思我是不是我喝多了吗？啊、我预测国足赢那意思、 哦、 啊？ 接这个话茬儿， 你喝多少了是吧？你怎么觉得国足能赢啊？你再就点花生米吧，这我们直播间 不让吃花生米呀、 啊，怕招虫子啊。如果奖品想要的话，我们也管， 哎， 也有，嗯， 行， 嗯， 这给您来一麻袋花生米，回家自己炒去。 我是谁？谁是我说？你俩太笨了，这核算球多少钱？谁想要就给，不想要就分钱。 啊，那这球还得卖出去，不行，我这球是那个价值。这不是钱能够衡量的， 对，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哎，这个方法好，日下长河说，干嘛石头剪刀布啊？颠球比赛呀！ 啊，这个 看看 啊， 奥特曼大挑战啊！ 哎，是，但是这个太难了，我觉得还是石头剪刀布吧。就是让，比如说他颠球颠的不好的，很会看球的朋友，那可能就不愿意了。咱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哎，不用设置很高的标准，反正这个都是您。猜对了以后的事儿了，您现在还没猜对呢，是吧？ 嗯，也是也是。哎，思雨说约见面挺好的，一杯咖啡吧，赢球的买单，哈哈哈。 行，到时候咱们都可以现场再合计啊，这事儿怎么弄啊？ 是的，是的，哈。赵军说，那如果我中了，你们能给报高铁费吗？ 哎呦，您是在哪呀？在 他在上海， 上海您， 嗯呀，上海您啊 啊。哎呦喂，这高铁费能买好几个我球了是吧？ 赵军，北京欢迎你，但是高铁费我们俩囊中羞涩。 不，这样吧，赵军，为了践行绿色出行，您就是骑车来，或者您步行来吧，然后来几个月，是吧？我们都等您，到时候。 哎，你还是你狠， 算你狠。 嗯，还有这个庞然34说，保护我方康乐，不要奖品了。 哎呦， 康乐上节目表演一个哑剧，听一听吧。 是吧？ 那你这是保护康乐，然后舍弃了我是吗？ 哎，或者说你让我，比如说这个光膀子到这个外边大街跑一圈，这个也行。其实我也喝出来了。 天哪，你就为了听众都已经这样了？ 是，我虽然没有 C 罗那八块腹肌，但是呢，凉快凉快，我也能这个承受。 文明社会，我们不提倡那个什么榜爷啊！ 啊，对对，不提倡这个，咱不提倡这个。 嗯 啊，还是来点这个。哎，你看，熊叔没主意，他说了，希望国足能够赢下日本，为国争光，给自己争口气儿啊！ 是的，是的，不争馒头争口气啊！ 是啊，你看日本队这边，我看的媒体啊，都看不起国足啊，人家 对 吧？ 赛前也是说了，这个我们是亚洲几流几流， 说我们是三流。 嗯， 那个谁叫本田圭佑， 嗯， 那小子也是日本的传奇球星，很厉害啊。 三流都说多了，前两天这个看报道的时候有说是四流的 啊， 嗯，就日本的媒体评价我们 是啊，不管人家说是几流了，咱们今天要是能赢他，咱们就是一流。 哎， 对吧？ 是，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趁着这个比赛开打之前，就聊一聊哈，鼓励鼓励国足众将什么，今天晚上的比赛，今天晚上其实是主场，但是我们还是跟这个哈利发国际体育场去进行比赛。赛前呢，据说这个现场也是进行了一番布置，希望这个主场的氛围呢，越来越浓厚一些，让国足的将士们呢，一抬头就能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 对呀， 让他们知道祖国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为了祖国也得拼出来呀！ 是啊，所以说第一时段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对国足一个巨大的激励是什么？就是这个爱国。 嗯， 国足，你可以说我这技术不行啊，我这体能也差点儿啊，我这个什么那个，梦想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啊，你们站在场上，你们不是代表自己的， 嗯， 你们也不只是说一个足球队而已，你们是代表中国的形象。对不对？ 嗯 啊，所以这个爱国，希望今天能够成为激励国足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啊，刚才有朋友又说了，这个精忠报国，再给我们放两句吧。 好， 给您放两句，激励一下国足。长刀所向， 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可惜百死保家国，人叹息更无语，血泪满眶。 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和。 哎呀，这边 L White 说了，30年前沈祥福在日本当教练，现在还向人家学习吗？说这个学习日本队这个包括他们的什么青训啊，我们好像学了有一段时间了，能胜吗？他说只能是让国足去努力。哎，他给这国足的前面加了一个门儿，说门将严俊凌嘛，就靠严俊凌一个人神扑啊。 哎，好吧，还有这个李文良也说国足赢了啊，你是穿越时空了， 哟，高科技啊。 是的，当然了，如果穿越时空看到今天晚上比赛的结果了，真的能赢，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就太高兴了。 是，您这边猜比分，给我们猜一个啊，谁进的球，然后有机会获得我这个球啊，是吧？ 哎、我是谁，谁是我说，说的好听，这个，如果国足的众将士们心中在比赛的时候心中能有祖国，那还能输之前的袋鼠吗？哎呀， 啊，关键我觉得是。你可以在实力上面输给对手，但是精气神儿啊，这种意志品质千万不能丢人。你不能说 态度决定一切 啊！对呀、啊，你只要你这个心里有这个祖国，包括爱国之情去加持着你，我不信国足在场上踢不出来这个精气神儿，对吧，夏萌？ 没错。还有 Tony 伟说，今天晚上0-2或者1-3，反正都得输球。 哎呦，1908说了这句话也是很厉害的。说贝利啊，球王预测日本赢我们，哟，国足有希望了，谢天谢地啊，谢谢贝利大师，谢谢啊。 幸好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他进行了一番预测啊，也给了我们一些底气，是吗？ 是，这个看来，这是我今天听到的关于国足最好的消息了。 这会儿微博、微信呢，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大家还是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说说鼓励啊， 没错， 猜一猜比分，猜一猜谁进球， 哎，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是 Seattle 他说今天不连线各位专家嘛？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就是专家了。 哎，没错，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些时间啊，也给大家呢一块去聊一聊国足，也希望大家呢多多给国足一些鼓励。 是，这边咱们先进一段资讯吧，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平台聊天，一会儿夏萌康乐再跟各位聊起啊。哎呀，这咋放这曲子了？ 这么煽情呢？ 不能放这个，这曲子是国足是没出现的，赶紧换曲子。换一个曲子， 换个燃情的吧。 这个吧，来个活跃的吧。 啊，也行，感觉像是看动画片了似的。这会儿哎，我看见了，赵军说贝利进医院了，他说的不准 啊。 好像是，就说这个贝利好像医生查出来他体内的这个病毒还是什么， 那有可能是。 总而言之，今天去医院了 啊，不一定准是吧？ 哎，对对，有可能发生变化了。 好，咱们还是换回原来这个音乐 来吧。 好。 来关注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政变夺权，呼吁立即释放几内亚总统孔戴。据报道，几内亚叛军当地时间5号宣称扣押总统孔戴并解散政府。汪文斌在回答相关提问时指出，中方密切关注几内亚形势发展，注意到非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有关表态。汪文斌说，中方反对政变夺权，呼吁立即释放孔戴总统。我们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从几内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相关问题，维护几内亚的国内和平与稳定。 另外，当地时间9月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对卡塔尔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他将分别与卡塔尔的埃米尔·塔米姆，还有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穆德等等来举行会谈。会谈的议题将会是阿富汗问题。此前，在美国从阿富汗撤离的人员的过程当中，据说卡塔尔发挥了中转枢纽的作用。而据统计，美国自8月14号以来，从阿富汗撤出超过12.3万人，其中约5.7万人从卡塔尔中转。 布林肯希望卡塔尔继续协助美方与阿富汗塔利班进行协调，确保仍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在必要情况之下安全撤离。而据媒体透露，布林肯在本次访问当中不会与阿富汗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的成员举行会面，但美方希望通过卡塔尔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反恐、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上保持接触。 近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混剪了冬奥宣传片，让网友看完非常的激动。这个片段当中呢，齐集了孙悟空、哪吒、雪孩子、葫芦娃、诞生，还有很多儿时熟悉的角色，他们通通的都来到了冰天雪地里，展现别样的英姿，共同助力2022年冬奥会的到来。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呢，也说这个爷青回小时候的这个动漫人物终于集结了，助力冬奥会梦幻联动破防了。这个宣传片呢真是太绝了，上美影厂也是 YYDS。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想找回儿时的记忆的话呢，现在各大这个视频网站平台都有这个宣传片啊，也可以去看一看。 没错，另外我们再说回国足，在今天晚上的11点，男足将会在世预赛12强赛当中对阵的是日本队。首战失利之后，足协主席陈戌源主动为球队减轻压力。据说他和李铁开玩笑啊，说，相比之下骂我的人更多吧，但不能因为说外边骂，就什么工作都不做了吧。啊，反正骂他俩的都有，批评他们俩的都有，但是呢，没办法，一个是足协主席，一个是中国男足的主教练啊，在这个位置上就是应该承担相应的压力呀。 嗯，是的。再把目光转向国际足坛，相比于银河战舰17和27那个璀璨的阵容，现在的皇马呢，可以说星光暗淡了不少。在这种情况之下，皇马在明年夏天计划进行疯狂的球星招揽工作。当地媒体就说，皇马已经准备迎接一个全新的时代了，他们准备明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大干一场。银河战舰的目标就是引进姆巴佩，还有多特蒙德的前锋哈兰德，以及曼联的中场球员博格巴。姆巴佩和皇马呢，前阵子也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可谓是郎情妾意。法国球星始终怀揣着儿皇梦，在今年夏天转会市场即将关闭之际呢，皇马就引进了姆巴佩，向巴黎圣日耳曼呢送出了1.8亿欧元的报价。但是呢，这个法甲的豪门啊，还是财大气粗，给拒绝了。虽然今年夏天没有成功的引进姆巴佩，让皇马很是遗憾，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为球队的未来做规划了。据说呢，皇马有意组建全新的银河战舰，对于姆巴佩，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必须拿下。银河战舰希望在明年1月1号敲定姆巴佩的事儿，让球员在明年夏天以自由球员的身份来到伯纳乌。姆巴佩和大巴黎的合同呢是明年夏天到期，但是他至今呢也没有续约。有没有可能明年夏天就以自由球员身份去往伯纳乌呢？大家也可以猜想一下。除此之外，皇马还想签下的这个另外两员大将，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哈兰德和博格巴了。其实早在2019年，哈兰德出色的表现就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去年冬季转会窗，哈兰德从萨尔斯堡红牛转会到多特蒙德。来到德甲之后呢，他也延续了很好的表现。上赛季一共代表大黄蜂出场了41次，打进41球，助攻10次，效率非常之高。本赛季至今的5场各项赛事当中呢，他打进了6球，助攻2次。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非常年轻，今年只有21岁，极具潜力和天赋的哈兰德立刻就成为不少欧陆豪门的引援对象。之前像曼城、曼联啊，还有皇马、大巴黎等等欧洲豪强呢，都和哈兰德传出过绯闻。博格巴和姆巴佩的情况呢就比较像了，博格巴在多个转会窗口和皇马都有过绯闻，但是由于曼联那边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所以呢，至今为止他也没有能够加盟皇马。如今博格巴和曼联的合同到期，到明年夏天到期，皇马也相信呢，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私人的关系谈妥博格巴和哈兰德的转会。除了引援，皇马还在计划与阵中的球员进行续约。白衣军团近一个赛季完成了和巴斯克斯啊，还有纳乔、卡瓦哈尔，还有库尔图瓦、本泽马以及巴尔韦德的续约。他们目前准备和莫德里奇续约。明年夏天到期的像马塞洛、还有伊斯科以及贝尔，前景呢目前看并不明朗，他们很难进入皇马未来的计划。 哎呀， 夏萌，你就愿意聊着高大上的事儿。 哎呀，不是我愿意聊高大上，而是我就想看一看这个姆巴佩和皇马究竟能不能走到一块儿去。 你看，总聊姆巴佩、皇马这级别的，相当于又是这满汉全席，然后我们国足这边就小葱拌豆腐也很有营养啊，对吧？ 当然了，今天的主菜就是小葱拌豆腐 啊，是大葱蘸酱。 哎，是，说到今天晚上的比赛啊，其实我最想看到的一个场景呢，倒不是说咱们最终几比几能够赢了对手、 哎、 啊，那大比分、小比分都无所谓。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呢，就是咱们的球员都能跑动起来， 哎， 所有人都敢于拿球。而不是说球一到脚下，哎，我就胡乱的传出去，或者不敢拿球，哎，就希望大家都能积极起来，敢于出击，拿出勇气。 没错，这是王者出击，啊，必须是王者出击。 对，给他们来一个那个什么什么 double kill 啊 对、嗯、，triple kill、嗯、monster kill 啊，都给他来上啊！当然这边很强调一下，各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您还得完成。临门一脚，没临门一脚的您赶紧，要不然白参加今天节目了，是吧？ 嗯，是 猜球啊，我们今天的把比分还有中国队谁进球，您发一块，这两者要素都得有，发到听听 FM 上边，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再继续。来一个临门一脚啊，没有射门的朋友赶紧临门一脚啊，提醒您一下。 哎，荣晨斋说了，这个11点准时看球，平或负，1-1平或0-2负。 啊， 一比一平，没猜是谁进球啊？ 那不行，那这个都不算的啊！ 嗯、 您赶紧补一个， 快补快补！ 进球的人还有比分，这都得是给预测出来才行啊。 对啊，还有这个牵着蜗牛去西藏说0-2负啊，还有这个都负了啊，有乌龙球呢，王申超呵呵乌龙球，啊，这想的够细致的。 哎，是，就一般这样的人啊，要中奖了，估计没人跟他抢。 嗯嗯嗯， 这种就是很细节的东西都能猜得准，是、 啊、是，哎呀，还有1908说希望国足赢球是球迷的美好愿景啊，但是我们和对方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当然即使输球，我们也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没错，今天晚上的11点，大家一块儿去看球，给国足进行鼓励。那今天这个我们的奖品球，康乐先回家带回去，抱着睡一宿啊，然后明天看早上。起来啊！不是，明天这个比赛结束了，凌晨比赛结束了，我再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人把我这球给拿走啊！ 哎，是的，那么明天晚上我们就可以来个这个 公布了 线上版的颁球仪式， 没错， 对吧？ 啊，希望这个球能够留着滚动到下一期去啊！ 也祝国足好运啊！希望今天呢，他们不光是能够自己积极的跑动，这个幸运女神也可以光顾他们。 是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金戈铁马节目，康乐和夏萌。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一直陪伴着各位，我们节目的最后送给各位一首我相信也送给国足这首歌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奥运有范儿。 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